交通大队的工作人员也说，这个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。 哎呀，不过确实上高速的时候，这小车哈、啊，那个您超车啊什么什么，还真是得稳当一点、 没错， 见着那大车，您还真别跟人硬碰硬。 哎，这天气也越来越这个好了哈，咱们这个开车的时候，他是吧，再注意一点，让咱交通环境更好一点，那就美了。 是，就是这样哈。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，说的是您手机流量的使用情况哈。博安博心说，手机流量我们谁都是糊涂账，没有准确的计量方法， 真是 任凭运营商来计算，能不能计时法呀？很多年前啊，我用移动手机发个文件，收了我小300块钱呢， 好家伙， 一次一分钱呢，哎呦，我可是长记性了。 哎， 真是把房子都要赔里了，是吧？那个那黑牙说啊，向季彤老师问好，说季彤老师播节目啊，有听书的代入感。 嗨， 他说啊，我一个移动一个联通都是用四。